第125集。林远道的案子年代久远，再加上他的执念很大一部分是小高平安健康，而不是自己能找到凶手，所以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。这不能怪他，鬼魂的记性本来就不好，除非是有执念的，但执念有限，总有记不住的东西。怎么说呢，他的脑子记不住，灵魂却记得。我叹了口气，17年过去了，有什么线索只怕也是断了，更何况现在小林只记得有个神婆婆。 他还记得。 巫贤禅眯起了眼睛，回想着那天林远道说的话， 绑他的人有车，开了没多远就说他身上有特征，所以才把他打死了送给了神婆婆。车里带着死人走路不方便，我们是否可以合理推测，那个神婆婆离他们并不远，而且小林是在回家的路上被绑走的，这就能说明那个神婆婆其实离我们也不远。 这推测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小高背起了书包， 我们分头去问，我去问问村里的老人们，老一辈信这个，肯定会知道这什么神婆婆的。 林远道不说话，也默默地跟着小高出去了。巫贤禅拉起了我， 来，我们去周围的村子走走，问问十几年前有没有忽然搬家的或者忽然发达的人家。 于是我们兵分两路走向了不同的地方。这地方偏僻，虽说现在发展的还行了，但年轻人还是少数，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了，留下的竟是一些小孩子跟上了岁数的老年人。老年人没意思嘛，小孩子又不愿意跟他们聊天，就都坐在家门口跟邻居唠家常。我和巫贤禅假装成外地来的记者，说是要采访一些民俗习惯和民间传说，老人们很开心的就接受了采访，跟我们聊了起来。我凑过去给大爷递上了一根烟，大爷，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刺激的？你们说的这些小事儿不抓人眼球啊，到时候我们主编又该骂我们了。我可怜巴巴的跟大爷撒娇，大爷完全顶不住。 哎，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呀。 大爷抽了口烟，吐出一个烟圈，左右看了看。 别告诉你大娘我抽烟了啊，大爷给你们讲一个以前的事儿，咱也不知道真假，反正都那么传的，大爷一说你们一听就拉倒啊，要是往外发的话，你们那叫啥，润色润色。 行，润色我最在行了，您说就行。我赶紧对着大爷眨巴眼睛，大爷眯起了眼睛，指着最远处的一个没人住的小平房说道， 那得是十几年以前了，那时候村里有两个兄弟，家里贼穷，就穷的你们都想不到啊，妈是个精神病，生完孩子就跑了，爹是个酒鬼，咱也不知道咋把孩子拉扯大的。后来有一年冬天喝多了，一头栽在河上冻死了，那时候大的18、19，小的16、17吧，俩孩子连夜给他爹埋了。后来有人说他爹根本不是在河上冻死的，是让俩小孩给杀了，背后捅开了老大个窟窿。 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巫贤臣在一边看似很专业的在记载，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他在纸上画小王八。 再后来老大从外面开回来一辆车，那时候刚开始有小汽车，那给村里人羡慕的哟。但后来村里的都说他们做的是见不得光的生意，再加上后来这附近的村子总丢小孩，一开始我们也不信，后来这俩人被抓了个现行， 哥哥当时就让那孩子的家属给打死了，也没人敢报警。弟弟回来待了没几天也死了，那屋就一直空着，不吉利，村里也没人管。 我点了点头。哦，这不是活该吗？老人努了努嘴。 那他们的车还停在后院呢，你们可以去拍拍照啥的放在报纸上，到时候图文并茂的。 哎，好嘞，谢谢大爷。我又给大爷买了两罐黄桃罐头，带着乌钱蝉悄悄摸摸地往那个小破房子走。那小房子在一个破院子里，没人打理，十几年过去了，里面杂草横生，门锁腐朽不堪，稍微一碰就开了，老旧的铁门发出吱嘎的声音，在白天听起来仍有些瘆人。村民们对于这样的人不愿意来往，周围也没有人住，这院子没人打理再正常不过，里面的东西也没人碰，估计是大家嫌弃晦气。那车就停在院子里，落满了灰尘，车窗半开着，里面也落满了灰。我们穿过杂草走过去，把手从窗子里伸进去，打开了车门，进入到里面，用法术清理了灰尘，仔仔细细地在车里摸索起来。听老人说，哥哥是被人打死的，所以公安局也没有收走这车子，里面的东西啊，还保存得相对完好，麻袋、绳子、刀，甚至还有一根我手臂那么粗的树枝，估计是用来敲晕人用的。在座位缝里，我找到了一张泛黄的脆弱的纸，上面是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，是一串地址。我不禁庆幸铅笔不会褪色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拿着那张纸从后车座爬起来，举起来给吴前程看。不管这地址是哪里，至少我们都已经有了能顺藤摸瓜的藤。我们走出了院门，顺便把门带上，向着小高家走过去。他们已经回来了，小高遗憾地告诉我们，老人们并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，只听说过隔壁村有个黄仙姑，算命挺准，但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给他看我手中的纸条。没关系的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地址，这个什么48号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小高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，又摇了摇头。 我没有印象啊。 小林也凑过来看，在纸上闻了闻，而后猛然点了点头，指了指自己，做出一个往外走的姿势。我们也顾不上外面天黑，直接跟了上去。虽然没有车，但我们走得很快，小高气喘吁吁地跟着，好几次险些掉队，在最后是小林背起了他，我们才继续赶路。走了两个多小时，路过了好几个静悄悄的村子，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。这工厂看起来已经荒废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厂房里的窗户甚至都没有玻璃，风一吹，窗户框来回晃动着，摇摇欲坠。这是一个两层的小工厂，之前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小林伏在地上，像狗狗一样到处嗅闻着，最终确定了方向，带着我们顺着一层的一个窗户口跳了进去。这里面倒是干干净净，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有，看样子是准备废弃的时候东西全部都搬走了。他带着我们走了一段，忽然蹲下来，从光滑的水泥地上拉起来一扇暗门，打开之后，沉重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们往后让了让，让新鲜的氧气灌了进去，等了一会儿，我们才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走。工厂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，也没有灯，我们只能借着月光往下摸索。走了大概两层楼那么深，我脚下终于没了楼梯。乌贤蝉走在最后，一路摸索着墙壁，在我站稳之后，啪的一声按响了开关，本不该亮起的地下室亮了起来。跟着光一起出现的是一屋子奇奇怪怪的瓶瓶罐罐， 透明的，灌着福尔马林，里面是一具一具奇形怪状的尸体，有天生独臂的婴儿，只有一只眼睛的孩子，没长嘴的小姑娘，他们面容安详，悬浮在药水之中，似乎是睡着了。最后的瓶子足足有半人之高，里面飘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紧闭着双眼，皱着眉头。在他的身后，长着一条光滑的、细长的尾巴，正是林远道。小高猛然往后退了两步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 抱歉，吓到你了。你放心，我这就走。你们也早点回去，注意安全。 林远道忽然开口说道，声音不如之前尖利了，但仍然让人听了头疼。小高一拳打在他肩膀上，险些穿过他的身子。 瞎说什么呢？这尾巴好酷啊，给俺也整一个。